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Hello， 回来。我们刚才off mic 嘅時候， 咪後我哋其實咧探到一個問題，就係、是、呢個招標妥咧到底係點運作嘅？ 唔係，我哋鋪排得好啲去講嘅，等人哋明嘅。 點解要講招標妥咧？ 因為而家咧嗰50亿裏面咧，其實分咗兩契，一契咧就30亿，就樓宇更新能源2.0，就泛指一切大廈綜合性維修或者強制驗樓嗰啲。另一部分咧，就20亿，就資助你咧就做消防設備。我理解上面咧，你可以兩樣都申請嘅，即係如果你有消防令的話。 咁嗰啲舊樓咧，即係好多都搞唔掂嘅，通常兩樣都申請㗎啦。 係啦， 而兩個計劃咧都一定要用招標妥， 即係你要申請招標妥。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節目最擔心嘅問題，就係即係點樣做到反圍標。係 啦， 咁因為呢次呢兩個計劃咧，都一定係要申請招標妥，就你自己去招標咧就唔得嘅。咁即係話咧，反圍標嘅最後防線咧就靠曬招標妥。咁招標咁樣招法到底妥唔妥咧？ 嗱，喺佢計劃裏面就係咁解啦。但係而家咧，招標妥最唔妥嗰個地方咧，就係未有一單工程做好出嚟嘅。 係咧， 呢個就係最大問題嚟㗎嘛。 佢又好大信心，覺得咁樣已經掂㗎啦，唔使諗其他方法啦，有招標妥就乜都搞掂。 好似個金鐘罩咁。 係啦， 咁我點都好嗱，我點都會認同咧，有招標妥咧係好過冇嘅，但係個成效係咪 咁顯著？ 即係顯著到值得咁廣泛推廣咧？這個我唔能夠呢一刻俾個結論嘅。不過我對呢個計劃都有啲期望嘅。咁但係你而家逼每個業主參加呢個計劃嘅時候都有招標妥咧，咁起碼有一個技術層面嘅問題。因為招標妥咧，其實最主要咧就俾咗兩樣，我認為兩樣重要嘢你啦。第一就係個專業支援，因為呢個專業支援咧就包括咗估價同埋評審一啲工程嘅內容啦，係咪？咁第二樣嘢咧就佢用咗個叫電子招標平台嘅嘢。呢個係重要嘅，成個招標妥咧就只可以用電子招標平台，你冇呢個平台咧你就唔。即係你嗰間公司唔參與呢個平台咧，就唔可以投標嘅。嗱，呢個咧其實一路就係我對成個招標計劃嘅一個問號。係點解咧？哇，大佬啊，法例上面冇規定我一定要登記喺你線嗰度，我先去投標噶嘛。但係而家你個遊戲玩法就係、是。你要我一定在市建局度登記， 如果唔係 你先至俾我做生意。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 變相註冊啊， 冇錯，變相係另類嘅註冊，係要再註冊。OK， 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OK， 第二咧，你市建局人哋點樣登記嘅時候咧，你係咪同我 monitor 住佢先？就係、是、我咩叫 monitor 住咧？就係、是、一旦我登記咗 ABC 公司係承辦商，登記咗你招標妥嗰度。你係咪睇住我？當我個牌過期，你自動取消我先。 佢又唔會㗎嘛？ 嗱，我唔知，我唔敢咁講，佢會唔會？但起碼佢冇咁講。 冇咁講啫，唔會 啦。係啦，佢冇係啦。通常阿正就覺得 啱。一般係咁 啦。佢話俾你聽啊。 佢做一定話俾你聽嘅。佢冇講，應該唔做啦，係咪？咁但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問號。第二我問到係乜嘢咧？而家大家留意，頭先我哋講另外21係講消防工程。我是不覺得消防公司有登記在招標妥度。 你對一下先。 我不覺得。即是呢通常都是那些叫 RGBC 承辦商。即是一般註冊承辦商那些叫。那即是什麼意思呢考一下三位了。大家理解就不要考大家。大家理解是怎樣呢一般註冊承辦商可不可以做消防工程 未必有喎， 未必有個牌喎。 嗱，我會好絕對答俾你，我俾個絕對答案你。嗱，你三位係啲忠實嘅人，梗係答我。我係啲奸嘅人嚟。 我话俾你听 ，LGBC 承办商一定可以接呢啲工程， 嗯， 因为系可以判出去嘅， 嗯， 即系佢 一定可以 接做， 我通常， 哎，我咪请人做咯， 佢外判， 我咪请人做咯，咁但系对一啲业主，我净系想处理消防嘅啫， 嗯。 咁你個招標套裏面淨係得 LGBC 承辦商， 咁一定要搬出去裏面， 咁我一定要即係俾人賺錢囉， 係咪佢中間多咗一層食價囉， 係咪咁即係好有問題喎，呢個係呢，這個政策上問題嚟㗎嘛，你有冇呢啲，因為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呢，因為之前我哋早一排就唔係控控講啲消防嘅，我哋講升降機㗎嘛，我都唔覺有升降機承辦商佢登記落招標妥度，所以你想淨係換升降機參加招標妥呢，官方答案你係可以參加嘅， 嗯， 實際你可能操作唔到，因為根本上就你招唔到標，因為根本上我都冇人登記喺嗰度， 嗯， 因為有好多時啲街坊都問，啊，究竟乜嘢工程我先用得招標妥，好多都係咁樣問，升降機啊、消防啊、任何，譬如做啲簡單外牆嘅工程得唔得啊？咁樣都係咁問。 所以招標妥呢個計劃咧，響攞標啊，同埋俾人投標嗰度咧，我有少少覺得要與時並進一啲嘅， 嗯， 因為你而家用佢而家用嗰個方法咧就係，你要向我註冊，而佢理論上都係你嚟註冊，我來者不拒， 嗯， 係嘛？佢咁噶嘛？好啦，咁你既然來者不拒，你又要佢註冊， 嗯， 咁我可唔可以及時去落到標呢，嗯，可能佢及時落唔到標，因為你啲標節啊嘛。嗱，譬如我真係望到個生意，甚至乎我講明啦，有某某大廈做生意，嗰，那個大廈咧好想揾埋我承辦商，佢就邀請個承辦商，嗯，出埋封信，我邀請你落標，但係問題就係，是，喂，我未登記招標妥噃， 嗯， 佢可能做唔到嘅， 嗯， 咁我覺得你一係咧，橫掂招標妥呢個計劃，如果政府用咗佢咧，不如咧，我建議屋宇署咧，你就買 Q 咗個招標妥翻嚟。同事工買咗佢翻嚟， 嗯， 然之後你就所有你批牌噶嘛， 嗯， 你俾啲註冊邊度佢咯， 嗯， 登入去咯， 嗯， 你有牌嘅得啦，而冇牌嘅時候係即刻可以喺電腦度處理到佢，唔俾佢入個標，係咪先？ 道理上佢做到嘅， 係啊， 道理上佢做到，咁佢又點答你咧？ 嗯。 咁你諗下囉。 諗下 研究下囉。 咁即係佢要聽你嘅。但係我覺得即係你呢個平台你係咪要諗呢，因為變相就係你成個註冊程序你係有啲時間㗎嘛。 嗯。 係咪咁我當你好快啦，當你即日都得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點呢，會唔會係即日呢，你使唔使查啫，即係你咁俾佢登記都要查㗎。 即係其實除咗呢啲問題其實我哋都要識得答，即係其實我成日咧到而家，因為佢招標妥冇一個成功嘅 個案，喺度 完成一個計嘅項目啦嘛，咁，搞到我咧即係要強記嗰個招標妥嗰個程序，即係啲街坊會問我哋，我想申請招標，申請呢個樓宇更新大行動 2.0， 咁佢又叫我一定要申請招標妥，究竟招標妥係乜嘢嚟嘅咧？其實我嘗試答咧。是即係我嘗試講得好清楚，但係人哋聽嘅一嚿雲，即係好難掌握，即係其實我哋自己都未掌握，因為其實頭先阿 Winfield 講㗎啦，一個就獨立股價，一個就 電子 抽籤平台， 招標平台， 招標平台係啦，咁跟住人哋都會問你，其實你點樣去 防衞標啊， 防啊，係啦，咁你個個而家做親維修，第一個驚又圍標㗎啦，跟住你又要好有信心俾到人呢個招標妥呢係點樣樣運作，令到人哋放心去參加呢個計劃。咁到而家其實大部分人呢，即係包括我哋坐喺度，都好難捉摸到佢成個程序點做。咁學阿 Winfield 頭先咪後我哋講啦，喂，佢有時招標妥同你講話加啲嘢，喂大佬呢個嘢成咗形味嘅咧，其實 咁佢嗱政策不斷修改，我哋接受嘅。咁，但係你即係咁複雜嘅招標程序，牽涉咁多專業嘅人士，牽涉咁多巨額嘅金錢，咁我覺得真係與時並進 是很重要的。那 他定期去檢討修改呢，這個我覺得都是即係從善如流嘅。 最緊要，但係佢又未完成一個項目，就已經 不斷 不時有啲 嘢加 嘅。或者佢個政策冇改，但係佢個講法係有啲唔同。 係，嗯，係，即係有陣時令到我哋啲街坊問我哋啊，其實下一步係點啊？我哋變相有陣時會答錯咗，因為我哋唔知佢無端端又加咗個步驟， 嗯， 或者改咗個步驟。 嗯， 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咁唔緊要嘅。我哋就唔好怕錯嘅啫，係， 嗯， 嘛？錯咪錯咯，係咪先？咁我哋盡咗力去答就得啦。 嗯， 但係咧，我想提一點咧，就係啲街坊揾得我哋去幫手啦，揾到阿正啊、Bonnie 啊、藍去幫手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去幫手咧有一個好主要嘅功能，我哋就第一啦，首先要熟曬成個程序啦， 嗯， 任何一個計劃啦，係咪都要熟曬成個程序啦，嗯？第二咧，我哋一定會有自己嘅盤算，嗯，自己嘅經驗累積翻嚟，話俾自己聽咧。其實呢個計劃嘅邊一個步驟係要好小心嘅， 係， 嗯， 即係我哋要啲街坊，喂，你提醒啲街坊，喂，你要睇住啊，嗰，嗯，個位嗱，千祈唔好做錯啊，做錯就好麻煩噶。咁咧，對住個招標台咧，我哋冇咗呢個功能嘅。 冇啊，唔知啊，唔知点翻译俾你。 佢咁讲，你咪跟住做下先咯， 系咪？你做完之后，然后佢又要再改。 你做下先啦，即系我唯有嗱，我举一个例子，最近真系呢个真系超好笑。 点咧？ 佢咧就要登报招标揾承办商， 系， 嗯， 跟住咧佢就有个 template 啦，有登报纸啦，嗯，就有佢都有 template 就建议你点样去叫做安排 service 啦， 嗯 ，OK。咁佢就亦都喺個電子招聯台裏面呢，原來容許呢嗰啲嘅承辦商呢就透過平台問你嘢嘅。 嗯。 咁佢就叫你議決呢，你要截止幾時去截止唔答佢問題。 嗯。 咁唔緊要，咁唔緊要嘅。 嗯。 ok。但係佢就話喂，你哋就唔應該同啲承辦商有溝通，同埋呢就啲人打嚟嘅時候呢，你就唔好俾佢知道呢你係即係邊間公司啦， 嗯， 即係唔應該有咁嘅私底公司，啱係咪先？ 但係實際上係啲承辦商真係會打佢嘅。 嗱，點解會打佢咧？呢，這個就最好笑嘅。 佢點知啊？ 係啦，冇錯啦。 理論上雙方唔識 冇錯啦， 就 係咧，佢有個位咧，就係，是，要有個查詢電話嘅。 嗯， 佢就要你交個查詢電話出嚟。 嗯， 就 法團個查詢電話。 係啦，即係要你提供個查詢電話出嚟啦。 嗯， 咁我去個屋苑咧，我已經係好小心啦。我諗到條橋係點咧？我話。既然查詢電話咁擔心有人講錯嘢漏咗嘴係嘛，嗯，或者係即係有人披露咗自己咩身份出嚟，咁， 嗯， 不如用電郵啦，係， 嗯， 咪？我建議用電郵咯，咪法團提供個電郵俾佢，你要兩咩用 email 問我咯。其實而家我處理好多屋苑咧，我都用呢個方法㗎， 嗯， 盡量避免啲業主要同啲承辦商接觸， 嗯， 有啲人打電話嚟恐嚇你，打電話嚟俾著數你，兩， 嗯， 樣都唔想，係， 嗯， 嘛？咁就電郵咯，白紙一字有曬記錄，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委員之間唔使互相猜忌， 嗯， 其實係咪打咗俾你，你唔記得咗啊？係， 嗯， 咪你聽日點解特登唔講啊？係， 嗯， 嘛？電郵就冇得呃啦，攞個電郵公開嘅，大家都知道邊個幾時 inbox 你，係， 嗯， 嘛？跟住市建局咧就答咗个回复嘅，呢个真系个回复嚟。 系 佢话， 嗯， 有啲担心， 担心咩咧？ 因为通常个电邮后边咧，譬如 winfuelchang@mama.com， 嗯， 个 mama.com 咧就披露咗公司嘅私料啦。 嗯 嗯， 啱嘅， 啱嘅，系啊， 啱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如果你咁样讲，咁不如唔好查询啦。 咁你電話又係有問題，電郵有問題， 冇錯啦， 唔好查詢啦， 冇錯啦，電話就會點咧？佢話咁，佢話電話就好啲嘅，打嚟咧就佢唔會講係邊個。我話係，我同意係咁啊。電話打嚟嗱，通常佢打得俾你就查詢啊嘛。咁，嗯，照嘅接嗰個委員或者係業主咧，你就冇可能乜都識答㗎。係 啊， 咁一般唔識答你點啊？ 問翻佢攞電話， 你留翻個電話俾我啦。 你貴姓啊？ 你貴姓啊？嗱，好啦好啦，我當呢度都唔問佢公司，唔講得，大家禁語啊，嗰啲佛地魔咁樣唔講得。好啦，但係個問題就係， 是，聽電話， 我打翻電話俾佢。 乜公司 ？ABC 公司，中咗咯。屌你傻嘅咩？系咪先？即系我打俾佢，唔通我话嗱，你公司咧，因为要接我呢个电话咧，你成个公司拎起电话都唔准讲自己咩公司名，同埋你都冇可能留人哋手提电话，因为个问题就系你更加唔想同嗰个私底下接触噶嘛， 嗯， 系咪？咁你留公司电话最正常。喂，调翻转啦， 你有條茂利打電話嚟問我法團嘢，有關成個大維修招標嘅嘢， 嗯， 我都期望你唔好俾手提電話我啦， 嗯， 因為我要確保你唔係間公司啫，你求其問我啲嘢，我點答你啊？ 有騙徒你啊，大佬！ 是我都確保公司，喂，咁但我一打翻又知咩公司喎？咁即係點咧？ 咩？所以真係好好笑，佢呢單嘢，即係其實個招標妥裏面， 嗯， 有啲乜嘢嘅捐窿捐罅咧，可以即係。俾嗰啲承建商賣到嚟，其實呢度已經係 冇錯啦，穿崩噶啦嘛。同埋，我最緊要就係，佢有安排面試噶嘛。 嗯， 咁面試點啊？嗰個人梗係俾張卡片你，我係邊間公司嚟噶啦？ 係啊， 冇理由阿豬阿狗俾入嚟啊。 咪嘢係好似做戲嗰啲咁樣，即係嗰啲睇嗰啲美國片，唔係美國片最興咧，有塊鏡喺度嘅，其實塊鏡係單透過你嘅， 淨係我望到你嗰啲。 係啦，係咪市建局安排咁嘅場合啊？ 我有諗過。我有想過一件事可以做到的，做 VR 咯。 哇，好科幻。 即是全部去市个带住个人一起的，带住到上你全部自己屋企度啊，带住。 唉，连声都变埋，样又变埋嘅。你其实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即係遮掩到两边嗰个身份。 个问题就係、是、我要出蛊惑。我使鬼打俾你，跟住披露我系咩公司咩？我上网就自然查到乜乜屋苑边个系委员住几多楼，我去敲佢门咪得咯？系咪啊？ 系咪先？ 去查册咪查到啦嘛？唔好玩啦，系咪？即系，我觉得你尽量小心，你可以，你只有好似。好似翻學校咁樣，嗱、 嗯、 唔准出貓啊，唔准傾偈啊， 嗯、 喂唔准嗱，我你哋點理解學校話唔准傾偈啊？我理解就係、是、唔准傾偈，唔係唔准傾偈嘅，係唔准傾偈俾老師望到啫。係呢個係我理解嚟嘅，即係我啲阿 Sir 話唔准遲到啊，我知唔准遲到嘅原則就係唔係唔准遲到，係唔准遲到俾你發現。 系，即系自己爬墙翻学校。 即系你有办法，冇发现唔到咪冇事咯，系咪先？即系而家你做咁多嘢，佢咪又系呢个心态？哦，其实都冇可能唔披露公司嘅。 嗯， 不过咧，我披露嘅时候咧就唔俾你知。 系， 咁啊仲麻烦。 唉，所以好难讲，究竟出咗呢、這个。嗯招標台之後咧、嗯，即係反圍標個效果可以有幾大？ 唔係，反而我點解頭先類似頭先我講過嗱，第一你用個電子平台去問嘢，咁平台就會用個編號啦，係咪？咁、 嗯、 就隱藏咗佢嗰個、公司啦、 嗯。嗯， 喂，我話用電郵嚟問，咁由佢問咯。佢、 嗯、 斷估唔會問你，喂，你想收幾多錢回佣啊？咁啊， 八字一 字問呢啲啊， 八字一字 會問呢啲咯，係咯。但電話就會啦。 係。 佢問完你之後，佢都唔敢你俾公司。 或者用個電郵嗰度話，不如約出嚟傾下啦。咁、嗯、複雜，喂，同埋其實嗱，而家講緊由於更新大行動 2.0，、 嗯、 你係咪咁多業主咁高科技去搞電郵呢？你知嗰啲舊樓業主好多都年紀大又唔理，咁你與其用電郵交換咁多資料咁複雜，嗯、寫篇文都解唔明嘅，咁梗係出嚟傾㗎啦。一係電話傾，就約出嚟傾，乜、 嗯、 都穿曬。 我配合翻我節目名先，我講咗好多問題出嚟咧。咁結果件事我點樣解圍咧？我話俾大家聽，我解決咗嘅、 嗯。 我建議個法團同事嗰講，我哋唔設查詢啦。 嗯， 個個都唔俾， 不設查詢咪得咯，主要。有咩好問啫？唔答你啊！ 即係你唔識做就算啦，你唔識做唔好落標啦。 標書咁 Q 口， 應該成日 打嚟問我乜嘢啊？我做乜答你啫？都係我係業主，你唔識即係而家老師係要教學生嘢，測驗可唔可以問老師啊？測驗我而家俾唔俾問啊？唔俾問啊嘛！而家落標俾唔俾問啊？唔、嗯、俾問咯。 嗯， 我規矩就唔俾問，你唔識填咪走佢咯，超、嗯。 其實應該咧，就嗰份標書，即係你招標妥嗰個方法咧，咁、嗯、所謂完備啦，應該乜資料都齊曬嘅，仲問乜鬼啊？係咪先？ 唔係啊，佢就係、 是、你問就應該事件 佢 問 佢驚咧，有啲嘢掛一漏萬，到時冇得查詢咧，導致個標唔成或者啲資料唔正確咧，咁招標妥驚咩鑊噶嘛？佢諗咁樣啊，其實我相信、 嗯、 官僚諗法 係啊，即係都唔可以話佢官僚嘅，呢個係一個小心駛得萬年船嘅方法。 嗯、 即係我接個查詢喺度，咁入標者 就冇藉口話啲嘢唔明。 嗯 ，OK， 咁但係佢又擔心，因為佢可以問你嘢， 嗯， 而影響到嗰、那個，而有機會俾人圍標或者有啲不法嘅人士去做啲嘢。 嗯， 咁佢咪唯有嗌你啲業主，嗱，你唔准披露你係邊間，唔知問佢邊間公司，嗯、都唔准有啲乜嘢啊，咁即係將個陣俾咗你嘅。 嗯， 明唔明啊？咁。咁佢哋諗住咗自己嗰部分啊嘛，咁我哋咪幫人解圍咯，我哋不接查詢咯。咁、 嗯、 我哋 declare， 我哋願意唔俾人查詢，咁市建局你都要跟我意願咯。咁到時啲咩事，咪個法團孭翻咯。 嗯哼， 唯有咁咯，係嘛？即係呢個就係我度出嚟點樣叫啲業主為咗咪不接查詢咯，唔係點啊？係嘛？即係唯有咁樣解決最好。同埋即係我講真啦，我其實一路都覺得電子招標平台。你係咪需要隱藏曬嗰啲人咧？隱藏咪最好咯，隱藏唔到我都其實我唔係好 care 嘅。 嗯， 因為根本上，如果間公司係要夾埋嗰個顧問公司嘅， 嗯， 我提過好多次啦，我填個標，你點會睇唔出係我啫？係 啊，就話定俾你聽，填啲乜落去，價錢係幾多？ 唔使話，我俾一份副本你啊。 第一佢、 我要同你夾， 佢個 俾個副本你啊，大佬。 佢個網絡夠大嘅，真係可以做。 同埋佢硬係覺得呢啲顧問唔會同承辦商有個聯絡嘅。 咪咯， 即係唔會互相有聯繫嘅，即係唔會打電話。 識嘅分鐘裏邊， 一來可能識啦，二來可能喺其他盤都會合作中噶 嘛。始終都會有啲、哦。 我咪頭先即係開始咪同你哋講，我咪遇到個、個 case， 琴日咪踢爆咗個辦董事嘅。 係。 那個 case 咪就係嗰個顧問公司同嗰個承辦商係同一個集團咯。 嗯， 呢個好傻嘅，我哋遲啲揾次機會講嗰個，因為可能 好長篇啊， 牽涉到刑事調查。 嗯， 我哋今日唔講呢樣嘢住。 咪其實我哋點解對招標妥有咁多疑問呢？係因為其實呢個江湖上面嗰啲顧問公司同啲承建商嗰啲千絲萬縷關係。 嗯， 你喺个江湖铺得咁耐，又识得咁多人，嗰啲关系啊，自然越积又越多，好难甩得到啊嘛！即系佢哋之间既有竞争，又亦有合作。咁但系你点都好，系我哋做业主嘅唔知啊嘛。咁我哋点能够唔防呢？而即系官方嘅谂法咧，就一个谂住啊，我砌啲咁嘅架构出嚟。 嗯、 即係諗住個動機都係啱嘅嚇，愛嚟反圍標。但係有啲嘢係咪真係太過即係理論化，即係純粹抽象咁講啊？咁樣隔開佢唔係得咯咁樣。但係實際做落去係點咧？其實係冇人知啊嘛。我最大嘅質疑就係、是，即係招標妥，如果你係試行咗一排，你又係有一定嘅成效咧，你可以有信心出嚟。而家個問題係，即係如果你招標妥裏面係有漏洞的話，呢個漏洞未必比我自己招標差好遠。 嗯， 即係而家我哋業主好多招標就等個標箱喺度，咁、起碼有我哋區議員或者做開地區嘅，啊，即係知道中間嗰啲花神。係、即係阿 Winfield 頭先講啦，你一個計劃一個程序點做，我哋做開嘅，我哋會識提業主嗱呢、個關節。是最緊要的夾實它。咁喺一般傳統嘅招標呢，我哋基本上知道有邊幾個關節位最重要嘅，係咪嗱，你一收到達標書返嚟即刻搣開佢睇價錢。價錢呢有高中低三款嘅。咁通常呢啲圍標黨呢就捉你心理、就預咗你最高最貴唔愛最便宜嘅又唔穩陣。咁佢又預你呢就捉中間價，而中間價之中呢就中低價咧係最多人揀嘅，咁、你又留意中低價嗰三四間公司啦，要留意清楚啦，呢個係佢哋目標嚟。我哋仲識咁講，你招標妥咧出咗嚟嗰個漏洞未必少過呢啲，講真。到時咪仲大鑊，咁你一個計劃你都未成功，而你真係拒絕嘅喎，佢喂真係必須使用招標妥。咁如果我唔理解招標妥係乜嘢嚟，我寧願即係喺一個傳統嘅招標裏面我仲有信心知道留意啲乜，你點解唔俾我用呢？係咪嗰個係一個 嗱、我反而覺得嗱，佢要你申請呢啲計劃，要你參加招標妥呢、我覺得我當係咁樣，我當係一個遊戲規則，即係你嚟得玩呢個遊戲，你要行呢一步、OK fine。 咁但係事實就係、是你設計呢個遊戲嘅時候，你有說服力啊嘛？ 咁你說服我參加招標妥冇錯，而家將招標妥整個計劃咁厚個計劃攞出嚟嘅時候呢，係唔會有人，我相信下係唔會有人質疑你因為申請咗你招標妥之後呢就容易俾人圍標咗，唔會咁嘅， 唔會 呀，呢、這個一定唔會嘅， 係反圍標能力有幾強 㗎，係啦，有幾強㗎，係咪強到去嗰個位係咪，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咁另外剛才我提到我最大破綻就是因為點解頭先我講咁大段話，其實應該將個地址平台咧就俾咗呢個屋宇署去管咧。個原則就係我哋反圍標個最大原則，就係要有無限咁多嘅供應者 嘅標， 係 咯， 係咪？而家招標妥呢個電子招標平台嘅時候，最大嘅破綻就係佢唔係有無限咁多嘅。即 係嘅選擇， 因為佢嘅選擇必定係少過市場嘅，必定少過嘅，因為市場係全部啊嘛，你係全部嘅一部分啫嘛，而你嗰部分係佔三成、四成、五成、六成幾多咧？唔知。咁但係如果強制一定要咁樣投標法嘅，咁啊另一件事喎，係嘛？咁你而家同強制差唔多嘅啫，咁你係咪想透過呢啲計劃嚟等你儲多啲人嚟登記你咧？咁同埋我都有個問題，即係大家都諗緊嘅，從來市建局都冇公布過，究竟市面上有幾多成嘅承建商已經登記咗平台度？嗱，呢個從來冇公布過嘅，我唔知有幾多嘅，係嘛？係咪全部啊？九成啊？八成啊？ 即係佢有個名單喺度，但係就唔知道。 我唔知幾多，我唔知係佔全個市場幾多嚟㗎嘛。 佢冇公布，佢冇講過。 即係佢要掛俾我哋聽嘛。咁你嗱，你開頭 pilot scheme 嘅時候，我梗係唔會覺得咩啦，係咪？咁你而家有一段時間啦，過咗一年，超過一年嘅時間啦。咁究竟有幾多咧？係咪全部都已經申請咗咧？咁如果你話全部嘅，咁我哋覺得 OK， 咁你咪即係你嘅海等於出邊嘅大海，咁冇所謂啊。但如果原來你個海你個湖仔嚟嘅啫，你個唔係海嚟嘅， 即係變咗我去一定要強制用招標妥去申請呢個計劃，變咗我嘅選擇變相少咗。 係，係，呢個係事實，呢個事實，呢個必然嘅事實，因為一定我相信有啲承辦商係冇登記嘅。 你就算新成立嗰啲，你冇理由一成立就有個招標妥平台 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你冇可能一定有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個咪一個問號囉。咁你亦都知道其實嗰啲工程承辦商其實乜嘢先要登記你嗰度呢，係咪？咁其實我係覺得如果要反圍標呢個政策，喂，我哋冇可能淨係靠市建局㗎喎。因為市建局始終唔係官嚟㗎喎，始終佢唔係政府部門喎，係咪？咁所以嗱，我哋真係今日講咗好多參加呢一啲嘅計劃啦，咁亦都多謝阿正啦，俾意見我哋啦，咁即係肯定呢個題目係唔止一次㗎啦，係 啊，肯定會 阿正要嚟多一兩次， 因為嚟緊呢就大家如果喺熒幕面前呢，即係聽咗我哋講又收到市建局俾你嗰封信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去參加下佢信後面呢有成十一場嘅簡介會嘅，咁呢十一場簡介會呢就由七月就做到八月嘅，咁大家去問一下，可以睇下啲官咧係點答你。其實佢話唔係官啦，市建局啦，公營機構啊，睇佢點答你。但係我估咧，佢答你嘅咧都官話多嘅，但係官話都好，即係你點都即係等佢知道呢個計劃裏面有乜嘢漏洞。咁希望佢咧仲有誠意趕得切去修補一啲問題喺裏面，咁睇落就好勁啦，港九新界各區都有嘅。 嗱，主要邊區呢我見到有 黃泥涌、跑馬地、跑馬地、 觀塘啦、 荃灣、 大角咀、 西營盤、 波尼選區話， 係啊，啟德、元朗、大埔鄉事會都有， 係油麻地， 係啦，鰂魚涌、 深水埗。咁即係呢個都入表度啦，呢個我哋講耐少少，等大家可以 cap 到個圖睇下啦。 咁就係呢啲日子就係啦，就係、是、最早嗰個咧就嚟緊星期五，下星期三就星期一、星期五， 同埋 就開始。 佢呢個邀請名單咧又係好神秘嘅，即係你收到信咧先至知道有得去、去登記。咁、我就打電話去問市建局，喂，我作為區議員，我有冇得去啊？我冇收到呢份嘢啊！咁佢電話話得，梗係得啦。 你都係市民啊嘛， 你都係 你哋有冇收過先？ 梗係冇啦。 唉，所以呢單神秘嘅神秘事件， 我宣布咗話我唔會去呢啲講座，因為第一我去呢啲講座咧，即係其實都係睇份文件啫嘛。第二咧，即係我唔想即係即係影響到大家嘅意見啦，因為你問我，佢緊問你有咩意見，我意見就問佢點解你可以叫全體業主簽約啊？我實問你，我唔同意你，佢實唔夠我拗到底係咪先？咁我費事去啦嚇。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即係講嘅，即係做呢啲嘢講合理性咯，因為希望各位業主要留心啦，同埋即係我最後呼籲大家咧，即係除咗參加啲資助計劃梗㗎啦，因為你有資助冇理由唔參加，你說服唔到啲業主唔參加㗎。咁但係參加咗之後呢，要睇緊個荷包，做啲必須要做嘅嘢，唔好因為即係貪啲資助去做。我成日舉個比喻呢，譬如政府資助你換腎，你咪覺得去換個腎囉。我都冇需要換。 諗清諗錯，總之 即係你冇必要嘅唔好去做，大佬好冇好嘛？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下個禮拜我哋有另一位嘉賓啊，未見過嘅，好嘛？下個禮拜見，拜拜。 拜拜。 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